www.遨游.com。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得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事一旦 我们家男的多， 风波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没有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仅经典独立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飞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价，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 大家好，我是青年相声演员徐涛。 哎，今天开始呢又是新的一周了，我们还是这个之前咱们曾经聊过的那个话题，我看很多听众很感兴趣，给我的反馈说你们能不能再做一周相声小品对对碰，因为平时啊空中笑林的确相声播的多一些， 对， 小品播的少一些，那么这周呢就继续满足大家听小品的愿望。 好，听小品。那今天这一天的主题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办公室里的故事。 哦，现在这办公室啊既是一个工作的场合，同时也是一个社交的所在， 那一个平台吧，在办公室里面也是一个小社会哈，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都有。比如说在这个办公室里边，五个小伙子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状态。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是您的作品。 对，我们2016年啊，2015年。2015年上了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一个小品， 这么重要的作品居然都记不清楚啊！ 因为我上的太多了。16年也上，对，15年上的一个小品，名字叫《开会请关机》。 好，我们请您欣赏陈印泉、侯振鹏、徐涛、金飞、陈曦，号称嘻哈五虎，为您带来的《开会请关机》。 还照呢，捡起来，捡起来！ 哎哎，好好，哎呀，您这，您这着什么急呀？您这，哎呀， 知道刚才我扔的这是什么吗？ 什么呀？ 去年咱们公司的财务报表。知道人家 B 组去年给公司挣了多少钱吗？ 多少钱？ 20万呢，朋友们！ 哎呦，真不少哎！ 知道咱们组给公司挣多少钱吗？知道吗？知道吗？ 多少钱？ 多少钱？ 10万， 还行啊，是不是？具体点， 具体点 啊， 1500。 经理，我觉得1500也还行。 1500还行 啊？ 你还要点脸吗？ 我无所谓。 你。我这说话你听不见是吧？ 哟， 我说你听，这你听不见是吧？我这开会呢。 我怎么了，经理？ 你说怎么了？ 不是，那个我手慢了，我手慢了。 什么手慢了？ 滴滴打车发红包，我是抢了1.4块。哎呦，我抢17， 我抢2块。 我这开会，你们这抢红包是吗？啊？你们也学学，你看看人金飞，人家怎么就不抢呢？ 我没抢着。 你，哥几个，我跟你们商量商量。咱以后能不能上班别玩手机？ 行， 哎，能不能认真工作？

三十来岁，也不咳嗽，也不说话，也不动换，就坐那儿坐着。三人一瞧，错，都心想着这是不错，很有礼貌。这有事不打搅这儿，支这儿开会呢，等一会儿。他可不知道我们这会儿多大，也不能甭理他，谁也不认得，也不知道他是谁。那场上一千多人呢，哪能说个个都熟悉？那工会的主席就行了，他就都认得了。这不是工会的人呢，这都是领导啊，干部。干嘛呢？这个咱们这出勤率啊，咱们写啊98%出勤啊，可是今年咱们这个旅游，咱们这几千块钱呢，咱们打在宣传费上，是该说啊，是拨在那宣传费上。这个工人呢福利啊，比去年增加66%，好，68%，对，增加福利68%，对。这个还有呢，哎，咱们这个退休的送节年月饼，咱们可没送，哎呀，老送，去年送，今年送，反正写上送了。也送了，你送了，送多少？他说：“这不是50多人吗？50多人写300斤吧，300斤月饼，300斤月饼。”但是那个站起来走了，也不愿意。心说找谁？哦，心说等，不定找咱们上谁？许是找主任的。那主任想这个，准是找总务科，不定有什么事儿。总务科是想跟副厂长认得，一瞧这开会不打搅，走了。不理他了，这儿下午还得接着研究啊。下午几个人又坐这儿了，又研究了。咱们今年这个产值，咱们产值比去年呢，咱们利润啊，利润比去年增加90%，别90%，90%不行，47%，比去年增47%。哎，对，咱们这个消耗呢，浪费呢，使用的东西怎么样？比去年呢节省了15%，这样。哎，又来了，又坐那儿了，把手套摘来还让坐，也不愿意。哎，对，咱们这个儿童福利还有这个。那坐着坐着待会儿又出去了，这上下午再来两趟，第二天呢上午还得研究啊，你研究好了再找会计再研究啊，又坐这儿了，刚坐着还没等研究，那又进来了，又摘白手套往那儿一坐，也不研究，谁也不看，就是两次那么多人。昨儿那单子搁哪儿了？他在我这儿带着。哎，你找谁啊？我谁也不找。你有事吗？ 没事。 没事，你来合一看，你是干嘛呀？我就小说瞎话。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三立先生表演的小段。 尚元，你对这个节目你感觉怎么样？ 哎，我觉得这个您看，就这么短短的6分钟的时间，这情节的变化、起承转合、细节的描述都太到位了。 我从事这个行业，我敢说一句话，叫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你要放在我们现在一般的年轻演员，真的不敢这么稳稳当当、铺平垫稳的说。 是，像这段还有81层楼。 对，当然如果你不铺平垫稳、稳稳当当的说，又怎能体现出来我们中华语言的魅力呢？ 是的，这也是需要演员高超的语言功底， 对， 同时呢，也需要观众啊他欣赏的水平。 对， 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苏文茂、朱向臣合说的《开会迷》。为了保持这个段子的完整性，上半段我们先请您听一个开头的部分。 8月中秋活动，路上行人凄凉，对方向日夜千思万想， 心中不得宁静，青春早念文章，十年寒苦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 您好，您好， 您啊，等您晃晃悠悠的，这旁边还一人呢， 等您半天了。 哦， 您在这儿呢啊，少见少见， 可有日子没见了， 咱们恐怕有一年多没见了。 感情，头年我由东北回来，咱们就没见面 啊，可不是吗？ 啊，你在哪儿呢现在？ 我呀， 啊， 我还在九八七六呢。 哪儿？ 九八七六。 九八七六。 啊， 那咱哥俩在一块儿啊。 哦，你也九八七六。 我六七八九。 六七八九干嘛？ 什么叫九八七六啊？ 我在九八七六厂啊。 哦，这是你们厂子的代号。 哎，对对对对。 哦，你在那儿具体搞什么工作？ 我在床子上。 哦，炫工。 哎，对， 好啊，这活好啊。 就是 啊。哎呀，怎么闹的？你怎么这么瘦？ 哦，您说我瘦啊？ 啊， 对，您说我为什么这么瘦？ 我哪知道？ 猜猜， 猜 猜。太太， 工作太忙累的， 不是， 学习紧张， 也不是， 那怎么那么瘦啊？ 开会开的， 开会开的，这开会能把人开瘦了？这话不对。 提起这个事儿啊，并不是怨我呀、啊， 怨谁啊？ 全怨我们那车间主任。 您这话不对，你胖也好，瘦也好，与你们车间主任有什么关系 啊？那怎么没关系啊？提起我们这车间主任呢，他是与众不同。 怎么呢？ 我们这车间主任一天到晚忙的是满头大汗，一会儿闲着功夫什么没有，不管见着谁全是满面带笑，不管事情大小自己绝不做主，一律要由群众讨论来解决。 嗯， 外带着一点嗜好全没有，他既不爱好抽烟也不爱好喝酒。 那好啊， 到了礼拜天休息的日子，一般的人全要逛个公园看看电影，他既不爱逛公园也不爱看电影。 他爱什么呢？ 就爱开会。 就爱开会。 他以开会啊为唯一的工作方法。 哦， 不但是爱开会，而且最喜欢在会上做报告。 嗯， 一做起报告来没完没了啊。反正这么说吧，不吃饭不睡觉他过得去，不开会不做报告他过不去。 是什么人呢？ 日久天长，工人们就送他一外号。 什么外号啊？ 叫开会迷。 这个外号开会成了迷了。 嗯嗯， 可是他开他的会，他做他的报告啊，与你有什么关系啊？ 那怎么没关系啊？他兼的职多呀。 那也赖不着你呀。 我兼的职也不少啊。 也妨碍不着他呀。 哎，这巧了，是我兼的职全在他直接领导下。 是啊， 他开会我得去，他做报告我得听。 你们俩人都兼什么职啊？ 我是行政小组长，他是车间主任。我是工会福利委员，他是工会副主席。我是篮球队的干事，他是篮球队队长。我是火团委员，他是火团团长。我是业余评剧团秘书，他是业余评剧团团长。 嘿，您瞧这个寸劲儿啊。 是我兼的职啊，全在他直接领导下，至少一天也得开五个会。 可真够劲的。 就拿前天一天来说吧，我们早晨是8点钟上班。 嗯， 7点半先开一个班前碰头会。 讨论什么问题啊？ 讨论工人们打百分钓鱼是否当作请事假照发工资的问题。 您说这值当的？这多余。 这会散了赶紧上班。12点下了班，吃完午饭，这功夫开工会委员会。 这又讨论什么问题？ 讨论工人夜校是否学习接生问题。 嗨，学那干嘛呀？ 这会散了以后，离下午上班还差半小时。 哦， 趁这功夫啊，开技术研究会。 研究什么呢？ 研究炫工车间和诊疗所合并的问题。 一辈子也合不到一块儿，不像话。 这会还没散呢，赶紧上班。 这除了上班呢，就是开会的时间，还真够忙的。

我是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除了涉及到我本人专业的建筑类、博物馆类的图书和管理类的图书，我也特别喜欢阅读城市文化类的图书。比如最近我正在阅读一本张忠培先生的论文集。我也希望大家能坚持阅读，积累知识，丰富修养。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毛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顶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周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18年5月11号，星期五，农历3月26。目前北京市的天气为晴天见多云，气温19.8摄氏度。今天早上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1-2级，气温20到21度。今天上午阴天见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21到23度。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9度，北转南风2-3/4级。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3，比较适宜晨练。登山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条件指数为2级，紫外线照射强度较弱。今天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不太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把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一个掌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写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逊，不论白马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着价。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好，欢迎您回到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主持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青年相声演员徐涛。 上半时段我们请您欣赏苏文茂、朱向臣合说的相声开会迷，刚刚开了个头，请您继续往下听。 到了晚上6点钟下了班，开班后碰头会， 这又讨论什么问题啊？ 这回讨论工人们下班以后是个别回家呀，还是排队回家的问题。 没听说过，你在幼稚园了。工人们下班都排队走啊，你这像话吗？ 这会开完了全7点多了。哎呀，大伙儿走出了车间是直奔 宿舍 礼堂。 上礼堂干嘛去？ 开工会委员、工会小组长、积极分子联席会。 这又讨论什么问题啊？ 讨论100年后工人福利问题。 我100年后的事儿现在就讨论呢、啊、 这会散了以后大伙儿是人困马乏呀、啊、 够劲。 大伙儿心里说，哎呀，这回咱们可该 回宿舍了， 回车间吧。 哦，回车间睡下。 不，车间开会。 怎么还开会啊？ 是得开啊。 怎么 都到第二天7点半了，又该开班前碰头会了。 哦，开了一宿啊。 哎，这还有个名字。 这叫什么呀？ 这叫流水开会法。 没听说过。哎 呀，照这样开会甭多呀、啊、嗯，连着开他2月，那工人们也就 都习惯了， 全住院了。 哎，是都得住院。 天天这么开会受得了？ 这是受不了，受不了。 就拿我来说吧，哎，就让这开会给闹的。去年我搞个对象，您听说了吧？ 听说了， 差点没吹了。 怎么你们俩意见不合？ 不，没工夫见面。 哦，他不在此地， 就在河北小王庄住啊。 那怎么没工夫见面啊？ 你瞧，他也是工人呢，他歇日班，我歇夜班；他歇夜班，我歇日班。他星期日休息，我星期一休息；他星期三休息，我星期六休息。老赶不到一天休息。 哦， 好容易赶到一天了， 见面了， 开会了， 没法见面。 有打去年我们叫开会给闹的，多少次都没见着。 哦， 有打去年十月份，我们就用电话开始联系。 嗯， 联系来联系去，联系到今年一月五号才联系上。 仨多月， 一月六号是星期日。 好、哦。 赶上我们俩一天休息， 那行了。 头天晚上在电话里定位好了， 嗯， 第二天早晨准时九点 哪儿见？ 北宁公园四面厅后边照相馆旁边河边那绿椅子那儿见面。 你干嘛定位这么细致啊？ 公园那么大地方，不定位细致了哪儿找去？ 对，别会找不到。 头天晚上定位好了， 嗯， 这时候我吃完饭骑着我自行车赶紧回家，到家了把闹表上到七点半， 干嘛呀？ 明天早起啊。 哦， 我得先去，我去等着他去。 对， 不能让他等着我。 那当然了， 对对不对、 哎？ 上完闹表，脱衣裳睡觉，睡得正香呢，就听，当啷啷啷啷啷啷， 这什么东西啊？ 闹表响了。 您这闹表怎么这么大声？ 我买的时候就挑的一声音大，我耳朵不背了。 好，这同院受得了。 我这么一看闹表整七点半， 你起吧， 赶紧起床穿衣裳下地漱口洗脸，把车推到当院，我刚要走就听外边梆梆梆。 什么响啊？ 有人叫门、 哦、 出去开门这么一看， 谁呀、啊、 我们厂子里头有个通讯员老王，他来了。 哦， 这个老王四十多岁，山东人，说话挺倔的。 说什么来着？ 搜。我说哪儿去？开会。今天不是星期日，不是星期日还不着急嘞？开什么会？业余评剧团召开紧急会议。 怎么这评剧团开会也找你啊？ 没告诉你们开会，您是评剧团团长，我是评剧团的秘书嘛。 对，我还忘了。 我说今天我跟我对象见面，你给我请个假得了。那可不行，你俩是私事，这是公事，你得为了私事耽误了公事。走。 哪儿去？ 开会。 那就去得了。 没办法，只有跟他走了。 哎， 我们俩骑着自行车直奔业余评剧团排练室。 嗯， 到那一看表啊，整九点。 人来的怎么样啊？ 嗨，一人没有。 怎么都没去啊？ 大伙全知道开会没着急的会议，提前不愿意来。 那你也走得了。 我走不了。 怎么？ 开会没搬把椅子门口一坐，许进不许出。 这法子可损点啊。 等着吧。 哎， 等到十点一刻人才到齐。 嗯， 到齐了以后开会迷就宣布开会。 哦，这个会是什么样的内容啊？ 买脸盆。 买什么？ 我们评剧团呢要买两个化妆用的脸盆。 买俩脸盆 啊？ 召集紧急会议啊？ 对， 您说这都值当的。 没告诉你他就这毛病吗？开会迷往桌子后边一站，这就讲上了。 哦， 同志们，今天这个会是为了解决我们评剧团当前所存在的脸盆问题。 您说这脸盆有什么问题？ 同志们，男同志们，女同志们，演员、导演、舞台工作者以及有关诸位同志们， 哪这么些个同志？ 同志们， 又来了。 在原始共产社会是不演戏的， 勾起历史来了。 当时也没有评剧艺术，人类的物质文明一天比天发展，一天比天进步，因此就产生了戏剧艺术。由于要演戏就需要化妆，要化妆就需要卸妆，卸妆就需要洗脸，要洗脸就必须用脸盆。 不都是废话吗？ 同志们，我们评剧团的脸盆太破了，当然破了就需要焊一焊，可是实在没法焊了，所以我们就决定买两个新的。 当然，新脸盆早晚也会坏的， 这多新鲜呢。 不过，它还必须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因此这个脸盆是一定要买的。 那就买得了嘛。 可是由于我们评剧团有男同志，也有女同志，男同志在一般的情况下全喜欢用白脸盆，而女同志由于种种原因就喜欢用花脸盆。同时在男同志当中也有少数的人愿意用花脸盆，而女同志当中也有少数的人愿意用白脸盆。 瞧费这劲， 这就必须要统一思想，否则会因为脸盆问题而引起我们评剧团内部分歧。 这有什么分歧呀、啊？哎， 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就希望我们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展开民主讨论。 没法讨论。 大伙儿这么一听啊，把鼻子全气歪了。 我听着都有气啊。 就这问题怎么讨论呢？ 那没法讨论。 大伙儿心里说呀，哎呀，好容易七天盼个礼拜，休息一天吗？为芝麻粒大点事儿，开紧急会议，开吧，反正不管你怎么开啊，我们大伙儿不发言， 哎，全部发言憋着， 大伙儿全不愿意。 嗯， 开会你等了会儿啊，又动员大家。 哦，还动员？ 同志们，不要保持沉默，哪一位发言？哪一位打第一炮？哪位同志发言举手啊？哦，那哦，快痒痒呢啊。 都花了眼了， 动员了半天也没人讲话， 这没法发言的。 开会你一想，哎呀，大伙儿怎么不说话呀、啊？这不说话，这会没法散呢、啊。 嗯， 这怎么办？这不耽误时间吗？那咱就耗着吧。这功夫啊，开会的人呢，画小人的画小人，脚指甲的脚指甲，玩表的玩表，你瞧着我，我瞧着你，全在这愣着呢。 你这不浪费时间吗？ 哎，这功夫开会，你大小子由外边跑进来。 嗯、 爸爸。今天是星期日，我妈叫您早点回家吃饭去，全十二点多了，您快回去吃饭去吧。 那就散会吧。 开会迷跟那大小子说，什么吃饭？吃饭是谈不到，没瞧我这开会呢，看这样子这会在三两天之内是开不完了。 哇， 去回去告诉你妈，你们先吃啊，别等我，就提我在这开会。开会迷大小子走了。 嗯， 这功夫工会主席拉门进来，一看大家，哎呀，同志们，今天是礼拜，怎么不出去玩玩啊？啊，大家走出去玩一玩吧。这功夫有一工人站起来 说什么？ 主席，玩是谈不到，您没瞧我们这开会呢，看这样子这会啊，恐怕在三两个月之内是开不完了。您最好啊通知我们家属一下，让他们把被窝送来得了。一天比一天凉了，以后冻着也是影响工作呀、啊、 拿这当旅馆了都。 主席一听就乐、 嗯、 别开玩笑走了。主席刚走啊，开会迷大小子哭着就进来了。 又来了。 爸爸爸爸，您快回去看看吧，我妹妹叫自行车给撞了，撞得还挺厉害，您去看看去吧。 这可得散会了。 开会迷看了看大伙儿。 啊、 哦，小子，你没瞧我这开会呢？看那样子，这会啊，在三五年之内是开不完了。 嚯、哦，越来日期越多了。 怎么，你妹妹让车撞了？好，回去告诉你妈啊，让她把孩子送医院。要是好了，那更好。万一要是有个好点的，买个匣子给埋了就算了。别找我，就提我在开会。 他喝出去了。 开会没大小子走了，这功夫厂长进来。 哦， 一看大伙儿，哎呀，同志们，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刚才发言的那位青年工人呢又站起来了。 他又说什么？ 厂长，我们这是开会，刚才我们这主席说了，恐怕呀在这个三五年之内才散不了。这会且得开呢，可有一样，我们天天坐着开会不能够生产，照样拿国家的工资，我们真是居心不忍。由今天起啊，这么办吧，厂长，工资我们是不拿了，就求厂里一件事，您呢照顾我们家属一下得。 我们就是在这开一辈子会，就是死在会场这儿，也感谢厂里对我们的好处， 留下遗言了都。 大伙儿正跟开会迷着怄气啊，我这么一看表啊，坏了，才1:03。 哎，对呀、啊，你那对象不还等着你了吗？ 就是啊， 赶紧走吧。 我赶紧溜出会议室，骑上自行车，直奔北宁公园。哦，到那儿把车存起来，买张门票，进门就跑。跑到约会地点，我这么一看，嘿，还真在那儿等着我呢。 你那对象， 白胡子老头。 不，你对象呢？ 早走了。 这白胡子老头干嘛的？ 也在那儿等人呢。 哦、 我一想对象走，我跟老头聊聊吧。 那是可跟他聊了， 坐那我们爷俩聊上了。正聊着呢，我这么一看，在椅子背上写着一行小字儿。 怎么写的？ 亲爱的帽 帽，什么叫帽？ 这你不懂了，我不是叫苏文茂吗？这简称一个字儿，帽 帽。 亲爱的帽，我等你到1点，实在等不及了，我先走了。英， 英，什么叫英啊？ 我这对象名字叫徐秀英，简称一个字儿，就是英。 哦，他叫英，嗯，你叫帽。 对， 你们俩搁在一块儿好了。 怎么？ 英帽？ 谁搁一块儿？一见就没见着。 这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打电话联系吧。 哎，对，再联系吧。 这回我打电话跟他联系，由打1月6号就开始联系，联系到4月27号才联系的， 又仨来月。 4月28号星期日，嗯，赶上我们俩一天休息。 哎，这回行了。 头天晚上在电话里定的好了。 哦， 第二天早晨准时9点， 哪儿见？ 人民公园老虎笼子旁边那绿栏杆那儿见。那儿 哦，换了公园了。 嘿，定规好了。我吃完晚饭骑着自行车赶紧回家。 嗯， 到家里把闹表上到7点半。 对，明儿早起。 对， 别叫人家等着你。 哎，就是啊。上完闹表脱衣裳睡觉，我睡得正香着呢，就听当啷啷啷啷啷啷， 还是那闹表响。 闹表响，我这么一看表整7点半， 起， 赶紧起床。 哎， 穿衣裳下地漱口洗脸，把车推到当院。我刚要走，就听外边梆梆梆 有人叫门。 出去开门这么一看， 谁呀、啊？ 揍！ 还是那老王？哪儿去？ 开会。 今儿不礼拜天吗？ 不是礼拜天，还不着急嘞。 开什么会呀、啊？ 伙食团召开紧急会议。 这伙食团开会，怎么也找你呀、啊？ 还没告诉你吗？开会，您是伙食团团长，我是伙食团委员嘛。 哦，在他领导之下。 就是啊。 我今儿跟我对象见面，你给我告假得了。 我挠头不行，你那是私事，这是公事，你能为了私事耽误了公事吗？ 这话。 走。 哪儿去？ 开会。 那就去得了。 没办法，只有跟他走了。俩人骑着自行车直奔工厂食堂。 啊、 到那一看表整9点， 人都到齐了。 哪儿啊？还是开会迷一人。 对，听说他着急的都不去了。 等了半天呢，等到10:01人到齐了。 哦， 到齐了以后，开会迷就宣布开会。 这个会是什么内容啊？ 下星期二是我们厂子的厂庆节，要会餐。今天是讨论会餐问题。 你这成值不当的讨论。 他就这毛病啊。 哎， 开会你往桌子后边这么一站，同志们 又来了， 今天这个会是为了解决我们厂庆节会餐的问题。 这会餐有什么问题呀、啊、 同志们？ 哇，这什么意思？ 大伙儿鼓掌啊。 哦，这鼓掌。 同志们， 哇，这鼓掌呢。 同志们， 哇，这是欢迎的。 同志们， 哇，这是起哄的。 反正这么说吧，开会你只要一张嘴，大伙儿就鼓掌。 那就不让他说话了。 大伙儿不爱听他讲话呀。 啊， 我们厂里头有这么两句溜口辙吧。 怎么说的？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开会你他讲话。 都被人吓出毛病来了。 开会你一想，哎呀，这怎么办呢？大伙儿不让我说话，哎呀，可惜，可惜我这篇稿子。这篇讲演稿子我准备了4天4夜， 还疼的吗？ 看这样子，今天我是做不了这报告。这个这么办吧，同志们，同志们静一静，同志们，今天这个会啊，时间不大，马上就完啊。而且今天我在会上，我是绝不做报告。 呵，这可太好了，不做报告可太好了， 还不如做报告。 怎么？ 开会你宣布了选举法。 选举伙食委员 啊，不，选举会餐的菜码。 那怎么选举啊？ 开会没让大伙儿啊提候选菜。 哦，提了吗？ 由大伙儿所提的候选菜里选出六个菜一个汤来，作为厂庆节会餐菜码。 这可麻烦了。 嚯，这提溜腰花，那提烩海参，这提烹虾卷，一百多号人提了横有300多个候选菜。 怎么个选举呢？ 用不记名的投票方式加以选举。 选举了吗？ 选了。 那就是选举的这功夫你走得了。 我走不了啊。 怎么走不了啊？ 把我选上了， 拿你当烧茄子了。 这叫什么话呀、啊、他们选我 选举菜码，选举你干嘛呀、 啊、选我当唱票的了。 唱票是你啊？ 啊， 这个真麻烦。 你想这100多号人每人齐票，票又不集中，我溜溜唱了2小时啊。 哎呀， 又计算了1个多钟头，好容易计算好了，一查票数不对，又重算，折腾了好几次才算对。 那既然算对了，那就走吧。 我还是走不了啊。 怎么走不了啊？ 开会没让我宣布选举结果。 宣布了吗？ 宣布了。 怎么宣布的？ 我是这样说的 啊， 我说，同志们，那个同志们，今天这个选举结果是炒腰花78票， 这菜还不含糊。 烹虾卷82票， 嚯！ 红烧海参137票， 都跟这个菜扎上了。 炒绿豆菜1票， 嘿，这一定是开会迷爱吃这个。 这个烧茄子18票，酸辣汤107票。 怎么你哭什么呀？ 我是得哭啊。 怎么？ 全2点1刻。 哦，你那对象还等着你了。 就是啊， 赶紧走吧。 我扔下东西溜出会议室，骑上自行车赶紧就走啊。 哦， 骑得也快，马上我就奔这个人民公园。 嗯， 到那儿把车存起来，买张门票进门就跑。跑到约会地点，我这么一看，老虎笼子旁边正在那儿溜达呢。 是你对象？ 哎，狗熊。 狗怎么狗熊啊？ 这那老虎笼子旁边那不狗熊吗？ 哦，他哪住街坊 啊？ 你那对象呢？ 他早走了。 你怎么知道？ 我一看栏杆那儿写着一行小字儿。 又怎么写的？ 亲爱的帽。 他叫帽。 我等你到2点，实在等不及了，我先走了。由于你多次失信，请你以后不要再找我了。 得， 硬。 还硬了。人家对你有意见了。 哎呀，这怎么办？没见着， 屡次失信， 打电话跟他联系， 这怎么办？ 这回打电话明明是他接的，愣告我不在。 那是真急了。 打电话不接，我给写信。 哦，写信。这法子也好。 写信隔了一天，第三天吧，回信来了。 哦，来回信怎么写的？ 我一瞧还是我那封信，给打回来了，上面有回执，写着此人已经不在了。 此人已经不在了，大概是出了天津了。 不是不是，我再一看这字是他写的，是他写的字。 哦，亲笔写的字 啊。 哎呀，那是对您是有意见了。 我一想这怎么办，写信也不接，干脆我给拍电报。 啊，你爱人在哪儿啊？ 就在河北小王庄。 哎，那这本市跟北市拍电报哪儿去？ 哎，我跟电报局一交涉还真打了。 哦，真给你打了 啊。当天晚上就接到了回电。 哦，回电怎么写的？ 此人已经不在了，应。 不在了还应啊？ 我一瞧这可真要吹啊，赶紧托人跟他解释吧。 实在没办法， 解释了好几天才解释通了。 哦， 这回又约定好了，第二天早晨准时9点还在人民公园老地方那儿见面， 老虎笼子旁边。 对对对 啊， 定位好了，吃完晚饭骑着自行车赶紧回家，到家了把闹表上到6点半。 干嘛提前1小时啊？ 我早起。 早起干嘛？ 早起干嘛？每天老王给我送通知来，全是在8点来钟来。 哦， 明天我是6点半起床，7点钟出发，我早走，我看他哪儿找我去。 对，这法子可真好， 对不对？ 对， 上好闹表，我一条睡觉早点 啊。 这功夫我把这一年的开会通知啊全给找出来了。 有多少份呢？ 一共是1200多张。 嚯， 什么样的会全有啊？ 哎， 把它分门别类捆好了，捆了好几个捆儿，搁在枕头旁边。就这功夫我研磨，拿起笔来写意见书。 给谁写意见书？ 给厂里。 干嘛写意见书啊？ 再不提意见了不得了。 怎么？ 我告诉你，生产任务我7个月没完成了。 哎呀，损失多大。 夜校考试我才考了2分，连这次我留2回级了， 都要开除了。这学 写完意见书赶紧脱衣睡觉。 嗯， 我刚这么一迷瞪，就瞧这些开会通知， 全都活了。 是啊， 这个拉我去开那个会，那个拽我开这个会，东拉西拽，差点没把我给拆喽。哎，我这正折腾呢，就听当， 啊，闹表响啊！ 这回怎么你想了？ 是啊，我不想你也得想啊！ 吓我一跳！ 你吓我两跳了，我对你这闹表意见大了。 我这么一看闹表，整六点半， 起， 赶紧起床。穿衣下地漱口洗脸，把车推到大门口，我这么一看 怎么样，老王来了没有？ 没有，现在还不到七点呢。 对，太早今儿个 哪儿找我去。嘿嘿，我高兴今天呢跟对象见面了，没地方找我去了。 好， 恐怕今天我们连婚书全领了。 是， 练腿上车心里也高兴，那天又顺风，我骑得也快。 哦， 一拐没留神坏了。 怎么了？ 对面来辆自行车，咣就撞上了。 你看你留点神呢， 车也躺下，人也趴下了。对方爬起来跟我直嚷啊。 怎么嚷啊？ 我说你怎么了，你这是，你留点神，你哦，赶紧是你走。 以上您听到的是苏文茂、朱向臣二位合说的开会迷。 这两位的合作也是珠联璧合。 是的， 特别是苏文茂先生这种娓娓道来的方式，真的需要像朱向臣老师这种火爆、节奏感强、节奏明快的捧哏大家，才能显得相得益彰。 所以苏文茂先生晚年回忆起朱向臣先生来也是非常的感慨，说他的成功有朱向臣的一半。 对， 嗯，好，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先到这儿了。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在下一个时段为您奉上的我们出发吧。 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老李，你的车都在哪保养啊？ 京东啊。 5月20日至17日，京东汽车用品满199减100，保养低至99，十日起买自行车品还送安装，实惠又放心。阔然老司机，实惠养车上京东。 京东。 萨特前瞻科技融合澎湃动力，240万时代精英之选，即日起全系购车可享至多12000元置换补贴，2年零利率等金融礼遇。上汽大众4008201111， 停车不再愁，农行解您忧。登录农行掌研 APP 附近本地优惠栏目，支付1分钱享最高10元 ETCP 停车费优惠，8000名额先到先得。详情关注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 我是陆毅，你有过这样的体验吗？第一眼看见就感受到心意相通的默契，置身其中每个细节都遇见优雅，握在手中从容间决定方向，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和捷豹 XFL 之间。 新格调运动商务座驾，全新捷豹 XFL 38.8万起，最低首付8万，更享12期零利率，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上汽大众途昂1周年10万车主之选，即日起购车尊享5次专业技术保养及黑钻机油养护服务，更有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 Termont 途昂，强者雄心，上汽大众4008201111。